众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著名诗人李白的《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谢眺北楼是南齐诗人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代改名叠嶂楼。在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叠嶂楼，凭高俯瞰，极景抒怀。诗词大意是水边的宣城明净秀丽，如在画中。秋天的傍晚，我独自登楼，凭高远眺，晴空山色一览无余。巨溪和皖溪两条河流相互辉映，宛如明镜。凤凰桥和济川桥犹如彩虹横跨溪水。远处升起一缕缕炊烟，橘柚掩映在寒烟里。秋气苦寒，深碧的梧桐染上浓重的秋色。有谁知道在这深秋的北楼上，有人正临风惆怅，怀念昔日的主人谢眺呢？这首诗创作在安史之乱前不久，当时李白在长安为权贵所排挤，被赐金放还，弃官而去之后，一直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居的抑郁和感伤，在秋风瑟瑟的时节是可想而知的。诗人用凝练的形象语言，在看似随意的点染中勾勒出深秋的轮廓。宣城是他的旧游之地，此时他再登叠嶂楼，缅怀他平素仰慕的诗人。虽然古今隔离，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李白不仅写出了秋景，更写出了秋意与人心。此外，诗中的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一句，还让一个景点因此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婺源的彩虹桥。很多年前，一个美国作家写了本叫做《廊桥遗梦》的小说，它后来成为了风靡世界的畅销书，同名电影也成为了最卖座的电影之一。读者在沉浸于小说和电影的柔美意境时，也记住了美国的廊桥。后来国人发现，原来自己的国家也有很多廊桥，自古就有，遍地都是，而且几乎都比美国的好。于是廊桥在中国渐渐为人所知，而彩虹桥就是婺源廊桥的代表。所谓廊桥，就是指一种带顶的桥，墩之间的跨度部分称为廊。这种桥不仅造型优美，最关键的是它可以在雨天里供行人歇脚。彩虹桥始建于南宋， 全长140米，每个桥墩上建有一个亭子，这样一共六亭五廊，亭高廊低，错落有致。廊亭中有石桌石凳，遭遇风雨的过桥人可以在此遮风避雨。建筑细节之中满载着人情与暖意。而整座古桥最精美的部分当属桥墩。桥墩古朴厚重，面向上游的一侧采用了半船形设计，为的是分解洪水的冲击力。桥墩之间的间距也根据河水流速的不同而稍有差别。水车在河流的冲击下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古人利用水能推动水队，可以日夜冲米磨粉，而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道风景。站在彩虹桥上，凭栏四望，青山如黛，碧水长流，古村隐隐，草木葱葱，呈现出婺源的又一番美景。婺源春天的花海举世闻名，在这里无论是村落还是山峦，处处开满油菜花、梨花和桃花，说不清是花海簇拥着村子，还是村子包围着花海。步上古桥，远望花海，近处有诗情，远处有画意，这怎不让人流连忘返呢？虽然李白的这首诗描绘的并非是婺源的风景，但却让婺源的彩虹桥闻名于世，这也是一段奇妙的姻缘吧。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生活着微薄的心。

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在北京有一种鱼塘叫黑大坑，开坑的老板和垂钓者之间玩的是一种博弈，于是双方各出招数，明争暗斗。下面要出场的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位开黑大坑的老板。 鉴于种种原因，请允许我隐去鱼塘和老板的真实名字，以大杨树鱼塘和 Z 老板来代替。就像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很多富商巨贾热衷投资电视剧一样，近十年来，一些有钱人开始进军玉石市场，这是一支异军突起的投资队伍。本来他们和玉石毫不搭界，但社会疯传媒体热炒资源性的玉石奇货可居，加之股票长期熊市，有钱没处投，便瞄上了玉石市场。这些人大都不具备玉石知识，对市场规律缺乏深入认识，听了一些因玉石暴富的故事，翻看过几本玉器书籍，认识几位行家里手，便动了心思，甚至是萌动了雄心，要在这个领域一显身手。 Z 老板就是这类人。他开的大杨树鱼塘地处首都机场附近，环境不错，距离市区又不远，在京城周边众多鱼塘中名气还算不小。我常去那儿垂钓，与 Z 认识。他40多岁，长得人高马大，夏天经常光着膀子，手端一只大号紫砂壶，往坑边树荫下的塑料椅上一坐，看大家伙钓鱼。鱼口不好的时候，有人满腹牢骚，就拿他开涮。哎，这老板茶味不错吧？嗯，铁观音。一甩头，怎么着也渴了？不是我渴，我让你小心点别烫了嘴，这嘴一烂呀，就跟这鱼儿一样，连食儿都不吃了，那可就惨喽。钓友这是明显话里有话，一些鱼塘老板为了少出鱼，在鱼儿撒进池塘前会玩活，用高锰酸钾或尿素之类的东西掺进运鱼车的水箱里，鱼儿一两天内就不会再吃东西，当然也就不会咬钩了。这一手行话叫杀口，钓友说小心烫嘴的话，大家伙都听出意思来，坑边是一阵哄笑。 Z 老板是老油条，并不去辩白，反倒是哈哈一笑，顺着话茬往下说，今儿个家伙使大了，下了半桶药，你们还想钓上鱼，没门，专治你们。有人搭腔，嘿，你就不怕那鱼全死你池子里啊？ Z 老板说，不怕，你没瞅那房后边新栽了几十棵紫薇吗？死鱼啊，我就当肥料给上了，明年您再看这花开的怎么样啊。这号人没治。又有人大声叫，收了杆就在老 Z 这儿喝酒，钓不着鱼，有肥肠爆肚下酒也行啊，光让他老宰咱们，这回宰了他，他那副好下水够咱们喝几顿的。 Z 老板把肚皮拍得啪啪响，嘿，我这里头还有屎呢，吃不吃啊？ Z 老板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两次去大杨树垂钓，没有看见 Z 老板， 有人说 Z 老板最近在玩新动作，忙得屁股后边直冒烟，我以为是说给鱼使家伙事儿的事。钓友却说 Z 老板最近在玩赌石。赌石？我一愣，他玩赌石？钓友扬起下巴一指，嗯，没瞅见吗？饮水间旁边那屋子石头都堆满了。收杆的时候我经过饮水间，旁边房门锁着，隔玻璃窗户我看见屋内地上果真堆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像是翡翠原石，看不清东西好赖。但 Z 老板玩起赌石看来是真格的了。近年来北京六环以内村庄一个一个相继拆掉，大片农田变成了商业建设用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安置在统一规划建设的高楼里，这些人叫做拆迁户。 Z 老板就是一名拆迁户。拆迁户按原有住房面积和家庭人口多少获得相应的补偿。在新建的拆迁户小区，他分得四套新房，据说还得到了一笔补偿费，遂成为一名不大不小的暴发户。他在一位钓友那里看到过我的书法作品，还获悉我是中国作家书画院的负责人，曾向我了解当今书画市场的行情，似乎有做书画生意的打算，还问有无与中国作家书画院合作的可能。大概见我态度并不积极，后来他再没提这个话茬。不知道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神经，如今他倒是要玩玉石了。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大杨树，再去的时候发现垂钓场院子里一排平房挂上了翡翠加工布的牌子。我进去看，在一间屋子里有两名师傅正坐在砣机前工作，这机器是新的，旁边台面上摆了不少切开的翡翠原石。这回 Z 老板在场，正与干活的师傅争执着什么。 Z 老板好像很欢迎有人来参观他所开辟的新领域，停止了与师傅的争执，向我介绍，看吧，都是翡翠，缅甸进的，光原石就进了一吨多，将近两吨。我查看案子上那些切开的石头，大都是白茬子，没种没水，都是些新厂劣等料，在翡翠交易市场这样的东西一般无人问津。 Z 介绍说他专程去了缅甸，在那里疏通了一些关系，交了一些朋友，进货渠道打通了，往后想进多少就进多少。我很想告诉他，翡翠原石不是以数量论价值的，而是要看品质，但见他兴致蛮高并且不无得意之色，也就没说。他和师傅争执的是正在加工的一件活计，他手中有几张照片，是在某拍卖会展厅从不同角度拍的一只取名一鸣惊人的翡翠雄鸡。他把照片拿给师傅，让照着样也雕出一只来。做这等活师傅很腻歪，何况材料形状色泽质地不同，很难照葫芦画瓢，但师傅还是耐着性子雕刻公鸡，活基本做完。 Z 看后却不满意，照片上雄鸡尾羽有道分叉，师傅的活却没有，他让师傅改，也做出那道分叉来。师傅解释说，照片上的翡翠雄鸡原材料可能有毛病，尾羽分叉的地方可能是一道柳，人家是无奈才把柳做成了分叉。 Z 听不进去，执意让师傅做出照片上的样子来。人家有毛病，拍卖图谱上标价80万啊，你就给我照着原样做，赶紧改。师傅是哭笑不得，只好说，你说改就改，做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听你的。那天 Z 老板兴致很好，给我讲翡翠生意不可限量的前景。他从腰间掏出一只三条腿带麻点的金蝉递给我看，这批石头里料做的，您给估个价。看那雕件，糯米地，水头谈不上，可看的是在俏色上用了点功夫，石头肉质里夹杂的脏灰色琢成了金蝉背上的凸点，看上去还有那么点意思， 我回答说，价格不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就看你喜欢不喜欢了。 Z 很高兴说，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玉石无价，就这一件大几万总该值吧，只可惜现在产品还不多，他那雕价市场上也就值个一两千块，是他真不懂行情，还是对自己的东西过于偏爱呢？ Z 信心满满，我这儿现在刚起步，老白你等着看啊，看看三年五年后我这儿什么气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不久之后，我听说 Z 老板在附近镇子的大市场举办了一场赌石拍卖，那是一个农副产品市场，人气很旺。拍卖现场租了充气彩虹门，插了彩旗，装了音响，还聘请了礼仪小姐，没有请拍卖师。掌锤的是他们村一位京剧票友，他把收揽来的石头拉了一面包车，每块都贴了号，在现场地面的塑料彩条编织布上一字排开。但据说看热闹的人多，掏钱去赌的人寥寥无几。 Z 老板有些失望，自我解嘲说，这哪是宣传呢，简直就是铺路呢，让大伙了解一下翡翠知识，财路铺在你面前，就让你来练胆呢。后来我在他聘用的师傅那儿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赌石拍卖他想的简单了，不懂的人不会去赌，懂的人更不会去赌，石头不行吗，他哪里去了缅甸，就是在云南转了一圈，没准那石头是论堆搓的，千人挑万人拣，剩下的没几块能做活的料。两位师傅是江苏邳州人，在 Z 老板这儿待得不顺心，不多日子都走了。 Z 又雇了人，南洋玉雕学校刚毕业的两个小年轻。过了一阵子，我去大杨树发现鱼塘换了老板，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儿媳在经营。钓友告诉我， Z 老板把鱼塘转包了，他一门心思去做翡翠，听说他又去了一次缅甸，又弄了些翡翠原石回来。这天临收杆的时候， Z 老板回来了，他前面开车，后边还跟了一辆，下来两个女的随他一同进了翡翠加工部。功夫不大，两个女的走了， Z 送走人，看见我在坑边收拾钓具，忙过来帮忙，他帮我拎着钓箱，执意让我去加工部坐一坐。加工部里两个小年轻人正在埋头干活，桌子上摆了许多雕好的小件，让我心生奇怪的是，这一天 Z 对我显得特别热情。往常他是开鱼塘的，我是钓鱼的，虽说坑边常打交道，但关系仅限于此。这番他又是沏茶又是拿烟，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说，喝多了？他满嘴酒气，不张口都熏人。他手一摆，不多，中午跟朋友一块吃了顿饭。我说，酒驾你就不怕警察逮呀？他满不在乎了一下，没事儿，眼睛放亮点，别往枪口上撞呗。真有你的，胆子可不小啊。他又嘿嘿一笑，然后定定地看着我说，您这是真人不露相啊，跟我这儿搞潜伏呢。我说，什么意思？我看了网上才知道您是玉文化专家，还是玉雕什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过去总是老白老白的叫，失敬失敬啊。如今这满世界啊都是专家，一抓一大把，说谁是专家，这听着都像是讽刺呢。哪是讽刺？不敢啊！我弄这摊的事情，您都看到，还想请您给指导指导呢。这家伙蛮有心计，他想让我帮忙请一位或几位玉雕大师做他的顾问，一个月来几趟就行， 从他这儿出的东西要挂上大师的名头。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师都很忙，也不会轻易让人借用他们的名头。他执意让我找找看，说会给大师付费用。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说您是说我这儿的料设备和规模都不行？他一甩手抛掉手中的烟头。刚才来的那俩娘们儿，珠宝城开店的，想让他们代销我的产品，一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牛什么呀，我要请大师还要进设备，按正规化那么做。这现在不是刚起步吗？等新设备办齐了，你先帮我请几位大师来看看吧。我实言相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不是请大师，也不是进设备，是要了解掌握翡翠行业一些基本法则和规律。这就跟你开鱼塘道理是一样的，里边啊都有些道道，要清楚，要做个明白人，黑灯瞎火的迟早得给自己搁里头。我做过调研啊。他不以为然，仍然分辨道，我认识不少做翡翠的，光翡翠书我就买了十多本，去过拍卖会，没事了还去转店，也到过云南缅甸，那些不比咱强多少的人那做翡翠都发达了，怎么着，我就不信咱还不如他们。我说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啊，我知道还有料和加工的问题。他指指两个正在干活的小年轻工人，这两个光会雕刻设计不行，我还想请个画活的师傅，再进一些好料，做一些精品出来，当然还有长远规划，上电脑。我从云南回来，绕道去了一趟那个广东的平洲和四会，看那里那个电脑雕刻机特先进，最先进的德国机器，十几个雕刻头，过去电脑光能做平面，这种电脑机能拐弯抹角，能做圆雕活。他说的兴起，身上开始燥热起来。时至中秋时节，天气已凉，他连扯带拽解开扣子，敞开衣襟，袒露出大肚皮，接着往下说，大型电脑机后边考虑，先弄进几台一般能用的，效率高，省工省钱。哎，我告诉你啊，不是吹牛，这行的前沿技术咱都懂。我笑了笑道，你说我是专家，我看你就是个专家嘛，懂得不少又有信心。他忙抱拳打拱，嘿，哎，见笑见笑啊，土老帽一个，才上道。白老师，这往后您得多关照。此后我去大杨树垂钓，见到 Z， 推脱不掉的时候还会去他的加工部坐坐，没见他进什么好料，也没进电脑雕刻机，倒是请了一位画活的师傅，也在机器上做活。我见过他接待上门的客人，我是真佩服他那张嘴啊，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了。他对来人大讲翡翠知识，手里攥一把件，说渴了端起大紫砂壶喝口茶，那言谈做派气派架势却像是一位大专家。在玉石古玩行里，什么都不懂的人不怕，最怕的就是半瓶子醋。不懂的人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吃亏上当。半瓶子醋对很多东西是似懂非懂，却常常自以为是，笑话多是这类人闹出的。 Z 老板虽说是个特例，但通过玉石企图发财致富的急迫欲望却是这个行当里普遍的心态。玉石生意有时投机性很强，但它也是一门学问，这学问来自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来自孜孜不倦的钻研探索，更深厚更稳固的则是来自文化学识和人格素养。投机偶然会博得成功，侥幸撞大运的想法有时可能也会实现，但幸运之神不会天天陪伴着你，做生意啊，还得实实在在的去做。

最难的却是区分真假。 长期以来，翡翠市场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困惑莫过于真假难辨。所谓假，是指在翡翠原料或半成品上利用专业技术做了手脚的东西，俗称 B 货或 C 货。翡翠是自然界在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中形成的矿物质，其成因学术界有着专门的研究。早先人们曾以为翡翠像钻石一样是在地壳深部几千摄氏度高温高压条件下结晶而成。美国地理物理学家在实验室做了大量仿真实验，又结合世界各地发现翡翠矿床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翡翠并不是在高温情况下形成，而是在低温条件下，在极高压力下变质形成。日本东北大学沙川一郎教授在《话说宝石》一书中更具体指出，翡翠是在一万个大气压和比较低温度下形成的。人们知道，地球由地表到深部，越往深处温度越高，压力也越大，但翡翠既是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结晶形成，当然不可能处于较深部分。那么高压究竟从何而来呢？研究学者指出，这高压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挤压力所形成。现已获得证实，凡是由翡翠矿床分布的区域均是地壳运动较强烈地带。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凡发现有翡翠形成的地方均有含钠长石的火成岩侵入体，所以可以推测翡翠是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由含钠长石岩石去硅作用而形成。若要成为特级硬玉翡翠，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翡翠为岩必须是高镁高钙低铁岩石，这种环境产出翡翠更纯净，少铁使翡翠地子不发挥，尽管低铁但还是有铁的存在。要翡翠十分纯净无杂质，还需在强还原条件下，即在还原环境中生成，因为在缺氧环境中，它所含的铁会形成磁铁矿而析出，而不进入翡翠晶格内，可使翡翠绿更正。再者，要有生成翡翠后地质作用及多次强烈热液活动，把翡翠改造的绿正水好地纯的特级翡翠。翡翠成色过程伴随着热液活动进行的，为多期强度不同成色过程，而且缓慢分解成各离子的致色元素，要长时间处在150度到300摄氏度，最佳温度是在212摄氏度左右，各离子才能均匀不间断地进入晶格。在这种条件下生成的翡翠绿色非常均匀。完全生成特级翡翠后，还不能有大的地质构造运动，否则就会产生大小不等、方向不同的裂纹，而影响质量。以上各条件很难同时具备，这就是为什么特级翡翠稀少的原因。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引用专业文献的表述，是想强调翡翠在大自然中形成的偶然性，它是大自然的奇迹，是大地母亲在极为苛刻条件下艰难孕育的灵宝，它是造化奉献给这个世界稀缺的物质资源，具有先天的不可再生、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性。但人类是一种极富想象力并且敢作敢为的动物，天然优质翡翠难得，那就动脑动手炮制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翡翠商贸中惯常有 A 货、 B 货、 C 货的说法，未经填充和加色处理的天然翡翠玉件称为 A 货，如经过填充，如填充高分子聚合物等处理的称之为 B 货，如经加色处理的称之为 C 货。 ABC 不是等级高低之分，而是质地构成的区别。翡翠 A 货也可能经过浸蜡处理，翡翠是不透明至半透明宝石，我们所看到的翠绿色是阳光或白光中部分光质被翡翠吸收反射绿色光质的结果。 好的翡翠颜色要达到浓、阳、正、和这四个要件，必须要有致密而光滑的表面，才能有如镜子般的反射光。偏偏翡翠常与其他物质混合而成岩石，因此组织构造欠均匀，磨光后的表面并不十分光滑，在放大镜下观察，有如沙皮纹凹凸不平，反射能力大受影响。为此，在琢磨过程中，最后一道工序磨光完成之后，再浸泡在果酸当中，将其表面的含铁或其他杂质轻微漂洗一遍，行话称之为去黄。另外，特别在浸入蜡溶液中，使蜡渗入填补裂缝隙及小坑洞，以提高反射能力，增加光泽。这种做法已行之多年，为一般人所接受允许，人们依然将其当作天然翡翠来看。要命的是 B 货和 C 货，让我们先来看看 B 货。它的英文命名翻译过来就是漂白注胶处理的硬玉，其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 B， 所以玉石行业里简称为 B 货。翡翠漂白灌注胶料处理最早盛行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日本玉器市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其手法包括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漂白，又称褪黄，就是将已剖开成片状的翡翠原石或已琢磨成型的翡翠，以化学处理方法除去令人讨厌的棕褐色、灰黑色或其他脏色。第二阶段是注入聚合物，甚至于添加绿色色素。漂白是把已剖成板状的翡翠原石或已琢磨成型的翡翠，如戒面、挂坠、手镯等，进化学药品去除存在裂缝或粒子构造间铁化物形成的脏色，盐酸、果酸是最常用的漂白剂。其他钠化合物也常被用来漂白翡翠。翡翠所含的脏色和杂质各不相同，有的只要浸泡几个小时，有的却要浸上几个礼拜才能见效。当所呈现的颜色经判定已达到最大的改善时，取出来之后清水不断清洗，有的进而用碱性物质中和残留在玉上的酸。漂白完成之后，裂缝或粒子间全部或大部分杂色杂质已被清除，却留下明显的孔隙，而且呈易碎裂状态，甚至于最低品质的漂白翡翠手指用力捏有可能被捏碎。如不加以处理，镶成首饰佩戴，过不了多时，这些孔隙又会填满脏色和杂质，更不美观，因此必须注入聚合物。聚合物大部分是树脂，替代被除去的物质，以填满孔隙并固结松散的翡翠。有些技师将染料和聚合物一起注入，灌注完成后再将残余的聚合物除掉，那些本来瑕疵毕现的原料或成品就此脱胎换骨，改造完成。 C 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C 货英文所指的就是染色硬玉，早期染色只用于完成琢磨的半成品，方法较土。首先像炒栗子一样，将翡翠放入装满铁矿砂的锅，间接加热，要让翡翠受热均匀，如加热太快易造成破裂，然后放入染色液中，使染色素进入裂缝、主脉纹以及毛细孔中，以达到染色的目的。这种土法染色费时较长，且常需重复若干次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随着科技进步，利用新手段、新技术，大规模染色开始出现，已不再用铁矿砂加热，而代之以现代化的设备，如烘箱、压力锅等等，填充物也愈发精良。用以染色的翡翠原料一般都是质地粗松的低等货，剖解开来，有的像冬瓜瓤，有的还像是糠萝卜，它们的底色多以乳白、灰白、浅绿为主，结构看起来犹如粗盐粒压在一起，底色中常常散布着绿色、暗绿色、墨绿色， 颜色的状态一般呈现出云朵状、浸染状、脉状、团块状，分散凌乱，观感不雅。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藕粉绿翠，耀眼夺目，披上这样的盛装就可以惊艳面世了。 B 货 C 货在市场上屡见不鲜，那些精细的染色品外行人用肉眼很难辨识，所以吃亏上当的事情就见怪不怪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一次，一位朋友要我帮人看几样东西，对方是一位有些背景的阔太太，她确实有些好东西，而她最喜爱的是一只福禄寿三色手镯。福禄寿也称三星高照，指的是手镯上有三种颜色，最好是红、绿、紫，具有升官、发财、长寿的寓意。这只手镯上虽无红色，却有黄翡、杨绿和紫罗兰，三色齐备，而且绿的艳、黄的嫩、紫的鲜，很是惹眼。也许过于完美，我不由仔细打量，这一打量疑点就来了。首先是那颜色，乍看艳丽，细品味却似嫌妖冶，有种邪的感觉。用细绳拴了，拿一块钱钢镚轻轻地敲击镯子边沿，声音有些阴沉。在放大镜下观察，看到那颜色不是自然地存在于玉质内部，而是从主脉纹上分出若干细脉，如同植物主根分出侧根四下延伸，呈现网状分布，没有色根，个别细嫩地方还有凝结未化的色块。至此结论已经得出，这是一件 C 货。女人让我估个价，看看这只手镯值多少钱，我如实相告，不值钱，是件 C 货。不可能，你再仔细看看。我不用看了，花多少钱买的？朋友送的。那就是你朋友那里出了问题。他敢把假的送我？不会是假的吧？这么漂亮，做假做得出来？请我看东西的朋友跟我这样说。我只好给他们讲我做出此番判断的道理。我告诉他们，鉴定翡翠通常从六个方面入手，早有明训六字诀：色、透、匀、形、敲、照。别的怕他们一下子听不进去，就演示了敲。我先用钢镚敲女人物件里一只 A 货翡翠，再敲那只福禄寿。天然未经处理的 A 货翡翠发出清脆悦耳的钢音，而福禄寿则发出阴郁沉闷的哑音。我说，这是翡翠结构内的胶料阻断了声波，而未处理者的 A 货声波震动无阻，就跟敲击完好的瓷器和敲击破损的瓷器声音不一样，是一个道理。这一下俩人无语了。将假当真，把刺充好，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有时看到那些光鲜亮丽或是较有身份的女性，哪儿都不赖，却佩戴一只染色翡翠饰品，让人对她的印象顿时打了折扣。更不幸的还在于，他们本人对此浑然不觉，美滋滋地陶醉于良好的感觉里。每逢碰到这种情景，我就好像自己哪儿不对劲一样，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别扭起来。多年前，我开始追寻探访制作 B 货 C 货的源头。过去有关知识，有些是从文献和资料中得来的，有些是听人讲的，从未见识过实际加工，没有任何现场感知。我想亲临一线一探究竟，想会一会那些技师高超却不知其姓不知其名的隐身大师，探一探那些神秘的加工作坊，那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我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人脉关系，甚至需要冒险。 我做好了准备，决意投身一项极富挑战，同时又极富诱惑的工作。可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难办。首先遇到的问题，这些作假的人，这些作坊在哪儿呢？原以为这是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店铺里有 C 货 B 货，小摊上的 C 货 B 货更是不计其数，销售渠道是根藤，顺藤摸瓜往前找，不就很容易找到源头了吗？但事实告诉我，此路不通。先是在北京大钟寺收藏品市场找到一位摊主，河南人，他那里常有 C 货 B 货出售，我和他认识，源于一次帮人退货。朋友在他那儿购买了一个观音配件，我一看是 C 货，陪朋友一起去退，摊主却说是真的，不同意退，只答应换。他从一个纸壳鞋盒里拿出一堆翡翠雕件让我们挑，但那些东西全都是 B 货和 C 货，换不换一个样。他坚持说货是真的，没问题，两个谈不拢。我提出去做鉴定，大钟寺市场里就有检测部门，若检测出有问题，那就是欺诈顾客，不光退货，还要接受处罚。这一下他有些软了，答应退给我们。退完货，摊主心有不悦，但大面还算过得去。我们临走，他起身相送，二位再来啊，下次来我把好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以后再去大钟寺，从他的小铺门前经过，彼此打声招呼，算是混了个半熟脸。但这番找到他，从他嘴里打探不出半句实话来。大钟寺收藏品市场楼外东侧有一排简易平房，他的摊点就是平房中的一个小门脸，不是周末，生意有些冷清。我坐在摊前和他闲聊，闲聊中我婉转地问及他的进货渠道，他又来了警惕，眼睛瞄着我问，大哥是工商局的？我说不是。他又问，是媒体的？我说也不是。他好像松了口气儿说，大家出门都是混碗饭吃，别和我们过不去啊，上回的买卖不是都两清了吗？大哥你还问这话是啥意思呀？我解释道，老板误会了，没有想和谁过不去，我是好奇随便问问。他又瞄我半天问，莫不是你有人要做翡翠生意？我顺水推舟说，有这个可能。不成想这一说，他把口封得更严了，这进货渠道哪有个准儿啊，今天郑州，明天云南，后天可能就有人送货上门了。他手拿着苍蝇拍，啪一声打死一只苍蝇，干我们这小买卖的是瞎猫乱碰来，碰到哪儿觉得合适就进，哪有什么固定渠道啊。他是怕来了一个商业竞争对手，有意搪塞我，这人很鬼。我干脆直说，我是做学术研究的，一不想搅了你的生意，二不想抢你的进货渠道，就是想弄明白 B 货 C 货是怎么做出来的，纯粹是学术研究。他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哪来的 C 货 B 货，我们自个儿不会造，都是进人家的，人家说是 A 货我们就相信是 A 货，守个小摊挣点辛苦钱就这回事儿。我也不懂你研究不研究，你就别多问了。算是彻底碰了壁。我没有气馁，继续着顺藤摸瓜的探寻。一段时间内看到店铺和小摊上有 B 货 C 货出售，我便想方设法打探他们的货物来源，但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一次在上海城隍庙古玩市场和一个摆摊的聊得还算投机，我花200块钱买了他一只手镯，并且成功的让他相信我是一个想在北京也做此类生意的人。他给了我一个电话，说是他的供货人，要想进货可以打这个电话。可是电话打过去却发现对方也是个倒家，并非造假售假的一线源头。见我执意打听货物来源的第一渠道，对方起了疑，问我，我爸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原来上海城隍庙那位是他的父亲，我被人涮了一把。此路不通，必须

的月亮爬上树梢，晚风吹云儿飘，团团心事谁知道，火火的歌谣唱得云开雾散了。出来，火火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